乾燥，吹和緩嘅偏東風。今晚漸轉吹東北風同埋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早晚稍涼。週末至下周初氣温逐步下降。而家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2%，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眼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面一段多车，龙尾喺果栏；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皆老街嘅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啦，快线封闭，龙尾去到希福道。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去到下午的六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涛街一段的慢线，同埋福涛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妹妹，我爱你啊！ 大家姐 ，I love you too。 所以我哋要照顾我哋嘅细妹白款啊！ 哎呀，大家姐、大咪姐，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要相亲相爱， 姊妹间要和睦共处，我哋一齐讲是非啦，拥抱拥抱 拥抱拥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我会用烈女呢两个字咧形容高坤太太，因为当高教授咧向佢求婚嘅时候咧，佢拒绝，仲话先分开一年先，如果仲挂住对方嘅话，先至一齐。另外咧，佢哋喺60岁之年咧一齐去学潜水啊！你话高坤太太仲唔系一个烈女？ 想知道高坤太太嘅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星期日啦吓，两点新闻之后，中女宅男杀很大啊，有啊彭程，有曾志豪嘅， 系啊，中女彭程你好， 系啊，喂，今日你大日子、啊， 哎呀系、 啊，系啊，你牛一、啊。 哎呀，你唔講我都唔記得添。 係啦，咁 我同嗰啲長輩一樣啊，真。哎呀，唔好過，唔好講，唔好過生日啊！哎呀， 忘記咗自己幾多歲。 忘記咗啊！不過我會調翻轉，我會祝阿 Sa 生日快樂。跟住話係咩？你同阿 Sa 同一日㗎？哎呀，係啊，我哋好低調㗎。 好啊，講完啦嗬。 講完啦。 啊，祝你身體健康啊！ 係咯，多謝曬。 樣樣都順利啊！ 好啊，多謝你。係 啊，錫多啲我哋嘅聽眾啊。 我都希望 尊重多啲長輩啊。 係啊，長輩你講緊邊個啊？ 你好多長輩，大過你就係長輩啊！ 咦，你今日呢件衫我想話喎， 係 你同嗰件授婚戰衣咁似嘅。 喂，大佬、啊， 都係黑色啦，跟住好多粒紐啦，係喎、啊。 真係大佬曾志豪， 咦，你爭少少， 你千祈唔好咁講，你千祈唔好咁講。 授婚戰衣， 做人真係唔好太過嚇。 太過隨便講嘢啊！ 做咩啫？ 喂，差好遠級數，人哋嗰啲戰衣幾萬蚊， 你級數我唔想知。 我哋呢啲一睇就知啦，我哋咁低級， 高級，高級， 咁低級。 唔係啊，你就口樓都有六粒喎，起碼五粒喎，係喎 ，OK 噶 ，OK 噶。 哎呀，唔得唔得， 我幫你掛啲證證上去啦， 不能高攀。 我幫你掛幾個證件上去啦。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都幾靚啊，真 係。係啊，你咪想要啫？我俾粒樓你啦。 唔系，你就嗱，虽然今日我生日啦，咁但系咧，即系我都未谂到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啦，去度假啦。咁啊，因为我哋都有排未出得街啊嘛。咁你又玩咗先咯。 哦，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其实都惊惊地嘅。 喂，嗱，系咯，我想话你就后知后觉，喺人哋而家开始想收紧呢一个规矩嘅时候咧，你就闯关。 去闯关啊！ 系啦，不过你系你冇过佢限聚令啊嘛，系咪啊？你話說你又去咗 staycation， 去咗 staycation， 啱啱上個禮拜係啦，咁啊，即係住咗一晚，個感覺真係幾得意。 邊區啊？ 喺尖沙咀區。 尖沙咀區， 係 對你嚟講已經算係洲際旅行嚟嘅咯喎。 哇，直情係。 因為你本身係港島人。 我係港島人。 你過條海嘅咯喎，已經係。 係啊，所以感覺非常之不一樣。其實係嗰日朝頭早先求其執啲嘢啦，咁但係都有啲嘢執啊。 你知啦，女士落樓下都買執個袋嘅要真係。 係啊，執個袋啊，呢樣嗰樣咁啊，跟住去到酒店啦，咁啊，哇，都多人嘅，其實真係。原來星期六日咧嗰啲時間咧，即係難怪咧。我睇嗰啲文章都喺度講翻，哇！原來個大堂嗰度咧等 check in 咧，有一啲酒店啊等成個幾兩個鐘咧。其實即係呢啲情況都有，我就唔使等咁耐。咁但係即係都人山人海。 價錢貴唔貴啊？ 我點樣形容呢？ 有冇比平時係有唔同啊？定係 一定係嗰個價錢係平啦。咁啊平即係。即係抵啦，或者咁講啦，因為咧，其實佢送啲餐飲嘅禮券俾你咧，嗰個嘅價錢都同你付出嗰個房嘅錢，即係你俾成個 package 都差唔多。 送好多餐飲嗰啲俾你，你係咪嗰個英文字母頭嗰個酒店啊？ 英文字母頭 唔係嗰個啊？ 嗯，邊 我唔知你有間一個英文字母嗰間酒店咧，又唔係嗰個？ 哦，唔係嗰間，唔係嗰間，係我幫襯嗰間。 半島 半島附近。 半島附近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1400餐飲券，再加埋早餐，咁、 okay. 我成個 package 都係2000啦，係啦。 即係2000房價送1400餐飲券， 係啊。 咁你要用得曬㗎係咪？ 一定用得曬，因為佢嘅酒店裏面有一間三星級嘅米芝蓮 中 菜嘅餐廳。 哦 ，OK OK。 咁啊，哇！ 太空館嗰頭嗰、那個 咩啊？ 太空館嗰頭嗰間。 太空館落少少啦， 落少少 間 啦， 係啦，廣東道附近啦。 好好好好。 係啊，咁啊都五星級酒店啦，平時都係九，其實係。我想我一年去那里吃饭我想都是一次啊半次啊这样啦是啦。所以很开心的其实我有得品尝这个美食最开心。 这个千几元这个即是餐券就真的抵 的。抵的所以你见到。 可不可以截然啊 你下一世啦。 即是我度缩我想着说嗱我千四元就不用啦。幫我扣翻， 佢其實已經好好嘅啦。 我俾六百蚊。 你知唔知咧？跟住然之後，我睇下嗰啲 staycation 嘅 package 咧，佢通常咧就要你一定要嗰日咧或者嗰段時間，你一定要用曬啲餐飲禮券嘅。如果唔係作廢。咁但係咧，我去嗰間啦，咁啱咧。 哦，佢有效期啊？ 佢就話如果你今次未用曬嘅咧，就係咯，我冇聽錯嘅話，你可以留翻 下次用。 哦，咁 OK 喎、啊。 所以都幾 OK。 但下次係咪可以唔住都用啊？ 應該係啦。 哦，咁我都 OK 喎。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都真係都唔錯。 OK， 生意難撈啊，只能夠講句。 咁你冇辦法，你平時點會招呼你本地人啊？ 咁你呢、這個本地遊客，你感覺如何啊？ 我感覺其實幾好喎、啊。即係點解呢？因為去嗰度住之外啦，咁其實佢有啲嘢俾你做下嘅。 做咩？ 我參加咗一個咧，佢有一個佢包埋一個叫做 體驗團， 享受點樣教你飲 gin。煎酒啊，煎酒啊， 哦咁样噶， 系啦，就食饭之前安排咗一个咁样嘅一个活动啦，我唔可以讲话一个课程啦，咁有两支煎酒，跟住然之后就教你点样 mix 啊，跟住里边有啲咩味道啊，嗱呢只咧就沟啲咩好啊，嗰只咧又可以试下呢一啲啊，等你体验一下，即系当中嘅分别，即系 煎酒一定系要听 tonic 呢只歌啦， 一定 煎 tonic， 煎 tonic 系咪两只酒嚟噶嘛？ tonic 唔係酒嚟嘅 ，tonic 係 water 嚟嘅。 哦，唔係，即係佢要咁樣撈埋㗎，係嘛？ 係、啊。 哦，但係你咁樣就唔係咁 係 喎。咁溝咩啊？如果煎？ 煎咪溝 tonic 咯。 Brandy 啊？ 煎 and tonic。 哦，咁你話溝酒嘅？ 咪煎咪酒咯。 tonic 唔係啊嘛 ，tonic 係 water 咯， 係咯， 咁咪 gin and tonic 溝 gin tonic 咯。 哦，唔係真係再溝多隻酒。 唔使啦，夠㗎啦，其實。 有冇 lee 啊 ？gin 溝 lee，gin lee。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都可以啊，系啊。 咁你咪滿載而歸咯。 係咯，我又學到一樣嘢，好開心咯。即不過我都好明白，其實即酒店嗰啲員工咧，即都做到一頭煙㗎。因為咧，其實係有好多人， 你好屙過 人流啦。我唔屙過啦，我唔算屙過。 你一定唔會屙過，我都知道。 我都係好好客嚟㗎啦，咩都冇乜要求。 係啊，我幫你抹埋台都仲得。 係啊，我真係執得好乾淨。但係咧，即有我都聽到有啲酒店做酒店的朋友講咧，其實即做 staycation 呢一段嘅時間咧，其實都遇上有好多唔同嘅 麻煩， 麻煩㗎。 我應該係好似衰過做旅客 即係之前你都有，我諗大家都有睇過啦，開 party 啊，整污糟曬啊咁樣，所以好得意啊！真係原來真係咁，佢同你 check in 嘅時候就提醒你嗱，如果你咧整污糟咩咩咩咧，就罰幾多錢啦。咁如果唔係咧，你要賠償啲家私有幾多幾多，佢講得一清二楚講俾你聽。咁即係證明其實咧呢一個情況咧的而且確真係好常見。 因為我諗就唔係人種嘅問題，而係因為咧大家嗰個目的唔同咗。以前咧係真係旅客咧，你過一晚就走噶嘛，咁你都係兩個人、三個人起咧，即係。個房限幾多少你就住幾多少人，但因為而家個個 station 咧或者當搞 party 咧，全部都起碼成十嘅，二人房啊變咗三十人咁樣成二十人。 O K， 唔好淨係講話人數呢一樣嘢，我就算你兩個人四個人都好，你喺裏邊咧搞到污糟邋遢咧，其實好麻煩。佢話係咩咧？譬如我個朋友同我講，佢做酒店，佢話。唉，有好多人咧喺里边要打卡影相啦，将啲被啊枕头咧咪就系执晒喺，跟住咪对住个窗边，咁然之后咪影相，你见、啊、你咪见到好多 KOL 啊，有好多人咪就咁影相，跟住咪影到好似哇个背景就 系 维港啦，落地玻璃咪影到好靓嘅， 冇错冇错。 不过你其实咁样做咧系整污糟晒佢哋啲被铺， 即系佢将啲被铺搬走咗， 搬走咗系啦，落床嗰度，即系佢话令到有时佢哋清洁啦。当然你会话，切咁你咪换咗啲床单，咁咪搞。点咯？佢话唔系咁嘅意思。佢话其实你冚翻张张床度，咁你知唔知道可能个地下如果唔污糟有啲乜嘢？ 即系你系连床褥 都 可能 有机会整污糟咧。咁、哦、亦都唔好讲话咧，里边开 party 啊，啲嘢倒到周围都系啊，啲蛋糕掟晒上去啊，更甚可能仲有更过分嘅情形都有。咁有啲又喺度拗 upgrade 啊呢样嗰样啊，咁所以都搞到佢哋其实都真系筋疲力竭嘅，都唔系好明白嘅，真系知道嘅，人手就加唔到咁。 从好的角度看有得忙咪好咯，仲好过已经冇嘢捞啦，又唔使你执房啦，又唔使洗地啦，咁就冇 执房啫，但 housekeeping 嗰个婶要执噶嘛。 咪又好彩佢仲有得做啊！你唯有从好嘅角度嗱，因为佢又收紧限制啦， 四个人 仲要限你，如果你唔系四个人嘅，除非你证明你一家人啦，咁所以啊，哇，你执翻身材啦，咦？咁如果帶幾個二奶去嗰啲咪？ 帶幾個二奶去都要分幾間房啦，係咪啊？ 唔係咁，如果佢係二奶 group 咧， 係幾個二奶一齊？ 二奶 group 四個二奶， 四個二奶去打牌，哇！先生你要證明你哋一家人嚟嘅喎，真係。 然之後數個衰佬到底有幾衰啊？係咪啊？系啦，唔知道大家系有冇呢啲咁嘅体验啊？我唔系讲 Eli 嘅 staycation， 我搞到我想话，哎呀，我唔知点样回应好 咧。生日快乐啊！吓， 多谢多谢多谢。 当清风长夜里飞过，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期望你想过我，当心思。无办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那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见到。谁愿这刻等你？ 天與地啊，好似我哋今日嘅節目咯。 多謝你啊， 恭喜你啊，你的偶像啊！ 我可以聽到王菲嘅歌曲，係 好開心啊， 係嘛？係啊，好開心，真係多謝你。係啊，但係我想你送禮物俾我咯。 哦， 我想你送即係唔使大盒噶，細盒都得噶啦。 細盒， 細細盒嗰啲啦，係啊。 糖啊， 糖都可以當糖嘅，係啊。 咩啊？ 咧細細盒，滴滴色色，可保平安。 细细盒滴滴色色， 可保平安、啊。 可保平安， 啊、 你咁快查药油啦？ 唔使查药油嗰啲都系治安心啫，你唔知咩？ 咩啊？细细盒啫， 细细盒啊，好安全嗰啲啊。 哦，哎呀， 系咪啊？ 你想要啫嘛？得，攞俾你，喺屋企有。 系咯，你屋企仲有咩？ 有噶有咯，睇门口嘛，保平安啊嘛，真噶。 我惊你 攞嚟 嗱，老老实实啦，你呢个年纪真系摆门口嘅啫。 喂，我用或者唔用，但系睇唔睇门口都唔关你事啦。 唔系，我哋咁讲啫，系咪先？ 保平安嘅嘢 吓，保平安 都一定要有嘅。 唔系我谂住佢嚣张，我话咩叫唔使用啊？一年用一次都系用。是啦，有些人真的这样想的。那盒东西呢有些就当是即是他说后生的时候就日用品。是啦他说随着岁月渐长那些就是好像每个月的生日礼物。 是啦 不是每个月一次的礼物。 每个月一次礼物。 是啦那又再耐一点就真的变成是节日礼物啦。 啱啊 生日礼物。 喂外国人都是这样讲的。 是啦。 一日七到变成七日一。 一日七到七日一哦是啊。幾好喎、啊，真係、哎啊、 你要真係咪啊？ 係啊， 啲安全嘅用品。 唔係因為我諗住我嚟翻去教小朋友啊。 哦，係啊，你諗住啊都好喎、啊， 教小朋友數學題。 嚇！扯、啊，我仲要灌輸佢性教育。 咁細佢未識嘅，但因為咧聽講話咧有啲即係網民咧阿媽嚟嘅，就話咧喂呀，我咧帶個小學嘅仔嗱小學、啊，帶個仔搭巴士嘅時候咧。就見到好多唔同嘅車身廣告，其中一個咧就係安全套嚟嘅。咁啊，仲要好衰唔衰咧？就寫住 0.01 同埋 0.03。佢話佢呢個讀緊小學嘅仔就問阿媽：巴士度咧 0.01 同 0.03 係咩嚟㗎？好啦，媽媽，如果而家我問你，你又帶住個小學嘅仔喎。巴士度喎、你唔喺屋企兩個人自己傾㗎，易啲啊。咁點答好咧？ 即係如果唔係消委會之前咁樣。 提醒我哋咧， 你都唔知 道啊！我真系会讲，我去咗，其实系口道问题。咁而家我知啦，系名嘅问 题。系啦，系啦，系啦，都 OK 喎。 名嚟嘅啫。 系啦，我就会同佢讲话。 点讲啊，爸爸？ 唔系同佢讲啦，名嚟嘅，咩名啊？有啲名系零点零一，咁梗系有啦。你冇听过零零七咩？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都是名嚟嘅啫嘛， 系咪先一样啫？咁佢就佢好尴尬咁样。嗱，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觉得如果设身处地，你个仔兜兜面问你呢啲， 我爸阿妈呢个问题， 喂，你问添啊？你咩情况之下问啊？呢个好紧要， 真系好紧要，你知唔知？ 咩情况之下问？ 就系我拆开咗之后问佢 乜嘢嚟？唔系，等先。你拆开个来源系你嘅定系佢嘅定系执嘅定系买嘅？ 我好细个嘅时候啊， 我知道啊，你喺细个嘅时候喺屋企揾到 打开个柜桶啊，哦、我唔知嗰啲咩嚟。其实我系喺个柜桶见到呢样嘢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噶啦。 你拆开咗 嗰次我系忍唔住，你知唔知咩嚟嘅咧？咁样咁、哦、我就打开咗佢啊，咩嚟嘅啫？ 佢点答啊？ 咁我折啲只裂咁样捻住，跟住然之后 佢点答啊？ 我忍唔住啊，咁啊！喂，快啲洗手，唔好嚟，唔好嚟，唔好嚟。 哦，即系佢话唔好嚟，唔好嚟。 系啦，因为、okay. 因为咧，我唔期待系一样咁样嘅嘢。 啊，咁啊系，即系立咁样，唔知 呀。之后啲立系咩嚟嘅咧？ 一定香口胶啦。 我又冇咁谂。 吹波胶。 咁我总之我问我屋企人咁样，跟住我老豆，哎呀，唔好嚟洗手啊，咁样就系咁答我咯。曾志豪 系啊，佢 你有冇试过？ 我问，我好似冇啊。我屋企應該冇抄過呢啲嘢，我就其實你一考起啊，究竟嗰陣時我係點樣認識呢一個用品嘅咧？應該都係 睇電影 啊，但係你記住，你千祈唔好睇周星馳電影。周星馳嘅《逃學威龍》裏面有一集就係話佢阿吳孟達掟咗個避孕套落地下度，跟住佢就執咗，然後阿張敏出到嚟嘅時候，即係佢扮佢老師啊嘛，佢話呢個咩嚟㗎？周星馳就搣開個避孕套，然後話吹波膠咯，跟住擺落個口度，即係然後嘟。后来我记得电影里面有啲啊，第一次睇啊，记得《香蕉成熟时》，曾志伟做配音嗰、那个，定系做阿爸嗰出咧？阿邓一君啊，嗰阵时因为咧，佢话嗰个系气球啊，佢话呢个系气球可以吹得胀，我哋做装饰噶。所以究竟而家嘅父母，如果你真系面对呢条问题， 你会点样教咧？你会点样讲咧？ 我会同佢讲：阿仔啊，有佢就冇你。 咁又未必嘅。 吓？ 如果佢有穿窿，咪可能都有你啦。 阿妈点解啊？诶，唔好问啦。 但我而家攞个气球嚟睇下。 唔系你出到嚟，我哋咪穷到裤穿窿咯。阿妈佢有佢冇，我咪要抌咗佢，抌咗佢啦。 所以随时准备要答呢啲问题啊，大家。你个仔考起你都唔知点算啊！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未未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 直说的划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沿途高低伴我走过，难得是你跟我交手过，我恨过你却教我体恤更多，如光影伴我于每夜途张望，一点点胜过，明天怎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43宗，累计确诊个案是5560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部分人尤其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津贴。劳工及福利局敲定细节之后尽快公布。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是否只有强制检测下的确诊者才可以获有关津贴，他回应说，一般在检测后确诊，而如果又有需要的人士可获得津贴，至于是否要资产审查，陈肇始说不需要。房委会宣布，公屋租户如果有短暂经济困难，未能及时缴交租金，可向房委会申请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若果申请获批，房委会将于今年11月至到明年3月期间暂缓向该住户发出有关通知书。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房委会已经在5月至10月期间对有短暂经济困难而未能及时交租的租户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房委会发言人说，因应疫情持续，经济环境和就业情况继续受影响，房委会决定延长有关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措施，希望帮助租户渡过困境。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联邦法官驳回总统特朗普竞选阵营提出的诉讼，指出特朗普阵营未能证明大选存在广泛的投票欺诈行为。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表明将会就裁决提出上诉。特朗普一方早前提出诉讼，试图阻止官员证明民主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胜出，因认为部分院错误地允许选民在邮寄选票上作修改。法官表示，特朗普一方的论证牵强，指控亦都属猜测，不能成为剥夺选民投票权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信密歇根州的选举委员会，要求暂缓两星期公布该州的大选胜出者，并全面核查一个院中被指涉及违规行为的选票。不过州务卿随即反对，指法律不允许拖延和核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今晚渐转吹东北风和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星期初气温逐步下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啊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 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一带都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就排到兰开下道。而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四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一段慢线系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咯。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系我哋嘅节目啦。 冇错， 你结婚几耐啊？ 结婚十年多啲咯。 十年多啲， 系啊。 点啊？你觉得同你想象真系啊吓，真系雾茫初冲，追本溯源。 哦，差唔多。 谂翻转头系咧，有冇同你即系想象嘅婚姻生活 好好啲？仲好啲、 啊，即系现实反而仲好啲。 因为我嗰阵时好记得嘅想象中嘅婚姻生活咧，系、好似即系你听得太多啦。对男人嚟讲咧，系啊，无自由失自由啊，跟住成日都会话你就会不再恩爱啊，得亲情啊，冇晒嗰啲嘢啦。但系起码嗱，对我嚟讲咧，咁都仲冇呢件事、啊，因为有埋细路之后咧，咁。你一定多我親情啦，咁、但係我都成日掠住我老婆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出去拍拖啊咁樣，咁、我都仲想同佢即係過啲二人世界，咁、我覺得呢個都算係唔錯啦。 即係幾好喎，其實如果咁聽你咁講，我戥你好開心，因為點解咧？你仲有嗰種戀愛嘅感覺啊？ 我有呢種想戀愛嘅感覺咯，係啦、 啊， 但係好衰㗎。我上次咧有一次佢禮拜日佢同啲 friend 去玩咧，跟住咧。我炸佢型啊嘛！我话点解你唔安排节目同我去玩咧，同个 friend 去玩咧咁样？ 你特登嗲佢啊！ 系啦，跟住咧，结果咧，佢话佢个 friend 咧同我讲话，啊老婆，即系同我 friend 同我老婆讲，佢话你老公都算系极品哦。跟住我老婆问点解咧？佢话佢认识嘅朋友咧，知道如果老婆咧有节目嘅话咧， 就 会有一种感觉就系话耶放监啦， 如释重负。 系啦，佢话咧你老公嘅情况就好似一个咧已经系获准释假释嘅释囚。主动话我今晚想翻入嚟加监咁样，跟住我同老婆讲：咁你开唔开心啊？佢话我觉得好古怪咯。 你扮嘢 系啊， 一定系做戏。 系啊，我话佢犯贱啊，真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原因就咁样嘅、如果咧你平日咧都有好多两个人二人世界嘅时间咧、其实你有阵时。放監咧，你係高興嘅。咁、但係如果咁啱你一佔，可能大家各有各忙咧，咁調翻轉你嗰日就唔係放假噶啦嘛，即係唔係放監啊？你會覺得嗰一日你就反而你就想有啲二人世界。如果冇你咪會唔中意咯。 你感情好就話啫，係咪？你哋大家感情 都是好， 佢固嫌棄我，不過 keep 得咁， 佢想禮拜日自己同啲 friend 出街， 即係仲有嗰啲即係係啦，戀愛嘅感覺就話即係想見啫。 我覺得功勞都係歸於我， 一定係啦，聽得出、 啊，全靠我熱情如火就真 係。嗱、欸，其實真係點都好，起碼有一邊係熱情 的，冇錯。 好紧要噶，如果呢啲火真系啊，呢种爱火系烧唔着嘅。 系啊，一个巴掌拍不响，钻、 嗯、 木取火都要两碌木系咁转下转下先得啦，系咪先？咁你咧？ 咩啊 ？How about you？ OK 嘅，系 OK 啊， 系啊。 通常讲 OK 嗰啲，几多知唔系几 OK？ 梗唔系啦， 即系啲朋友好耐冇见啦。喂，你最近点啊？啊 OK 啦 ，OK 啦。 我觉得系乜嘢咧？唔系真系嘅，因为我觉得呢个嘅经验啦，系俾我真系觉得啦，原来你嘅伴侣系你个最好嘅朋友啦。 嗯 即系我而家体验得到呢个感受啦。即系佢既系我嘅伴侣，而佢亦都系我一个可以。好坦誠，乜嘢都分享，然之後佢會俾翻好多啲 回應你， 回應係啦，而啲呢啲回應係即係大家有傾有講，有商有量，有建設性，係真係，所以我覺得開心嘅，真係開心，係啊！ 你咁似要求立法會開會裏邊咧，有商有量，有建設性， 而家唔需要。呢啲嘢啦， 我發覺都好難做到，因為、 啊、 我有時候我傾完我老婆都嚼我，唔想同我講嘢啊。佢、 嗯、 話同你傾偈次次都嗌交咁樣。 唔係，咁你哋年紀差唔多啊嘛。 係咯。 係啊，咁我哋年紀即係我同我先生年紀都係爭咗一橛。 所以即係哦， 佢懂得包容。 即係你而家即係話我啦。 我唔係唔同嘅，真係唔同嘅。 係咯。 即係嗰個伴侶年紀同你差唔多，大家都經歷過，一定係火爆嘅。 所以我同彭程傾偈咧，彭程懂得包容我啦。 係啊，一定啦。好包容， 好包容， 好开心嘅我，系咪？ 系咧，佢喺屋企就人哋包容佢， 系 佢翻到嚟公司对住我咧，佢就包容翻。 所以其实好彩，我喺屋企又被包容啫。如果唔系，我出去真系包容唔到，真系好多谢我先生。 但系我同你咁都算幸福啊，起码我哋即系掹车边，各自都会觉得即系婚后生活都唔错啦，咁样。 系。 咁但系最近咧，我就睇到有个网上嘅新闻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单新闻唔系我自己揾出嚟嘅。是老婆 send 俾我的。是我老婆 send 俾我的。 弊啦。 佢仲要叫我记得睇留言啊，佢话留言好好笑啊咁样。咁我话咩新闻嚟㗎呢，留言好好笑。我睇到个标题我已经笑唔出啦。嗰、那个新闻系咁写㗎，妈妈分享离婚后独立凑两个女，冇老公生活竟更轻松，屋企更整齐。然后呢单新闻系我老婆 send 俾我的。岂有此理，真系你话我嬲唔嬲唔嬲，你话应唔应该嬲。 我觉得真系啊， 证明我哋关系真系好好啊！佢咁都 send 俾我啊！ 我觉得你老婆真系其实好好啊，俾咗好多启发你啊！ 咩启发？ 唔系即系唔系我意思，即系佢令到呢个感情成日都可以升温。 定系你觉得我系真系咧个人好包容咧？因为佢会认为 send 呢啲新闻俾我，我系唔会乱谂嘢咯。 我觉得好啊， 系咪啊？ 最紧要咧，即、就、系、是、做两公婆。坦白 ， 有嗰句讲嗰句，所以叫你睇清。 佢仲要叫我话，你记得睇啲留言，啲留言好好笑咁样。 喂，但你讲嚟听下先啦。 系、哎、好啦， 系啦，点样咩清静啫？讲嚟听。 咁我就先将单新闻讲出嚟啦。佢话咧，一位妈妈嘅分享，佢就话，旧年年底我同我前夫分开咗。 嗯 我就租咗一个好简陋嘅细小单位，自己申请接驳宽频啊、水电煤啊、组装家私。括弧有说明书唔难嘅，我以为一个人要带两个细路好难啦、啊，担心搬屋，担心生活，担心老公冇咗我之后会点算啦，我担心如果我又失败咗咁点算啦。经过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安顿咗啦，我亦都放心咗啦，我担心消失咗啦，我有信心自己可以处理所有嘅账单。两个女好懂事，减轻咗我负担。最重要嘅系没有了丈夫。家务好像变得很容易，不是非常容易。我有更多时间，屋内干净企理，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跟住就讲咗大邱咧，密歇根州嘅大学咧一个离婚嘅研究咧，依家先讲啦吓。然后个结论就系话啦，没有了丈夫，家务没有少了人手，但工作量大减。走廊中间没有乱放的鞋。柜台上没有垃圾，也无乱成东一堆西一堆的臭衫，没有碗碟等候我洗。句号结论没有老公更轻松。 哇，好真实啊！讲得 我冇嘢想讲住，可唔可以先由我对面嘅女主持你嚟点评一下咧？ 哇 ，OK 喎、 啊，边方面 OK 呢？ 即系而家即系做少。 请注意你嘅用词、你嘅用语、你嘅态度。Please， 真诚啲，佢真系做少好多嘢。 顶顶唔住啊！真系顶唔住，我真系顶 唔 住 啊！ 点解呢？ 咁佢已经讲明咗啦，以前仲有啲咩臭衫啊、咩垃圾啊嗰啲，佢都要处理。而家好似容易咗好多。 Excuse me， 请问你哋女人认为一个婚姻生活嘅量度标准系咪就系家务多少咧？ 请问你？其实结婚之后，帮手做家务时间是多了因为少了呢？ 不变啦、啊，原来世界怎么变，拖地的心不算。喂，关咩事啫？ 原来喺屋企里边， 你点 会计拖地系乜嘢？ 系咯， 原来屋企最大嘅障碍可能系一个老公。 我就觉得离晒谱，真系。 因为佢喺度可能制造咗好多嘅垃圾。 唔系，我等阵先。我唔明白点解一个女人。在他离婚之后他衡量自己是否变得幸福、他的指标竟然是做家务。 其实 我想不明白。 其实可能真的一切由生活开始。 怎样呢 即是以前呢可能他真的当然要照顾家这些不用说。女人婚后一定是要照顾家现在大家都虽然又继续去做事。但是有时候呢、女人可能真的觉得、不要紧的兼顾两样东西都希望可以、能够做得到做得好啦。咁只要係咩呢唔好有人包括啲細路同埋個老公啦係啦即係我講咗俾你聽咁做希望你可以咁樣做啦咁大家合作。而唔係我叫你咁做然之后呢你又做唔到反而製造咗一啲麻烦出嚟。咁而家佢就掃除咗呢啲障碍啦。 喂我想话呢。 咁所以呢喺佢嘅而家离婚嘅生活里面咁係好似舒服咗咯。 嗱，即系我哋 佢生活上，我讲生活形体上， 我好唔同意呢一个讲法。 点解咧？ 即系我哋举例啊，有咗细路之后咧、你一定系有尿片啊，成屋都乱晒噶嘛。咁难道有个妈妈就会主动讲话，没有了孩子，家庭生活更轻松？所以咧就如果咩原因都好，譬如细路出咗去读书啊，去咗边处啊，或者点样咧，即系佢唔会因为咁样，反而就话俾大家听，真系好咯。脱离呢个母子关系咧，令我更加开心啊！咁样 唔系话脱， 唔系 话脱离呢个母子关系，但系你头先讲嘅都系客观嘅事实嚟嘅。 你唔应该用呢个嚟衡量母子。 如果个细路仔出去读书咧，屋企真系清静咗，嘢都做少咗嘅。 嗱，你唔能够我哋举例大吉利是，有个细路可能对佢妈妈嚟讲 ，touch wood， 佢唔知点解冇咗个细路，哇，陀到可能唔稳阵或者咩原因咁大吉利是。你安慰个妈妈嘅时候，你竟然谂咗个方法就系、是，你节哀啦，唔得，冇咗个仔，你谂下你换少咗尿片，你屋企干净咗几多，你唔系谂下都开心啲咩？兜巴冚落去一定。 仔女唔同老公嘅。 哎呀，又似你真系，你嗱冇老公点有仔女啊？嗱，我再举一个调转嘅例子，如果今次系个老公发文。离咗婚，跟住可能我老公就我喺度谂紧，如果冇老婆会点算咧？哦，原来冇事、啊，反而咧冇人揞我啦，冇人 check 我手机啦，冇人会成日问我你几点翻嚟啦，又唔会有人要逼我带饭盒啦，我觉得更轻松。我肯定呢个男人啊，呢、这个贴文一出啊，俾人嚼到体无完肤啊！你而家当、你而家当你娶个老婆翻嚟系做咩噶？或者系啦， 工人啊， 工人啊，如果调转个老公话离咗婚真系好唔惯，因为冇人帮我洗衫啦，冇人拖地。死硬，肯定俾人话呢个真系忘恩负义嘅衰佬。 但我相信呢啲都可能系佢真正其中嘅真正嘅。 但系讲出嚟，大家唔会赞噶嘛。 咁但系你觉得呢个女人讲出嚟有冇问题咧？ 呢个女人讲出嚟，个个都赞咯。仲要你知咩啊？佢Facebook 嗰度，我老婆就叫我睇话啲留言好好笑啊！啲留言就话好认同啦，因为屋企最大嘅障碍就系老公啦。凑少一个咧，即系长唔大嘅细路咧，就好轻松噶。屋企咧，悬空啦，整到混乱不堪咧，就系个老公啦咁样。请问咁即系咩意思 咧？你作为一个丈夫，你觉得呢个女人有啲乜嘢系觉得？ 佢点解唔可以谂下个丈夫喺屋企仲有扮演？譬如话，有啲可能系丈夫负担咗屋企嘅生活开支嘅，佢点解唔谂下佢曾经为呢个家庭喺财政上面付出咗好多咧？咁啊，喺照顾你起居饮食啊，家由细务啊，你话唔中意就唔中意啦。咁但系。老公的角色、感情的支援啊、 肉体的满足、 肉体的愉悦啊，那些难道没有价值的吗？ 但是都离婚、 是咯， 所以那些東西真的沒有價值的，因為都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的。 哦，即是離婚唯一的剩餘價值就是家務了。 或者這樣說，家務只不過我相信要離婚的肯定不是只是為了家務了，不過也都在他這個心聲裡面是反映到他婚後的生活那種的負擔。 那即是老公是你們生活混亂的元兇啦， 或者這樣說，大家在個婚姻生活裡面的期望跟現在出到來實際的情況、可能是真的不同，大家對於婚姻生活裡面婚後啊，是婚后啊，点解我开开始嘅时候就系问你，同你有个想象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呢、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好似你咁样，哇，好惊啊，初初啲人我死啦，冇自由啊，啲玩具要掉晒啊，结婚之后都可以继续佢嘅嗜好，继续佢嘅生活。 哦，唔系，其实我冇咗自由噶啦，只不过正所谓呢叫咩，积劳成疾啊。 但系点？ 你越嚟越习惯咗咁解啊嘛，即系嗰只狮子又搵得耐啊，佢失去咗离开囚笼嘅嗰、那个， 你变咗 圈养能力啊。我是一只圈养嘅一只小家猫， 你本来系一只野生嘅动物啊，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咁咪冇晒啦， 系咯， 冇晒啦， 咁你就顺从咗呢个圈养嘅文化啫， 系咯。 但系如果你唔顺，你唔适应呢个圈养嘅文化，咁你咪好唔开心咯， 仲可以点啫？ 系咪？ 咪咯， 唔系噶， 做惯马戏团里边表演啊，而家 跳出个圈，你话我唔做马戏团啦，我要翻翻去野外，哇！ 你有冇睇呢啲新闻会点啊？喺马戏团里边反抗啊，咬伤纯寿司嘅野兽啊，俾人枪毙噶。 你可以爱上虐待你嘅纯寿司嘅， 嗰啲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 喂，我哋休息翻嚟之后都 岂有此理？ 咁系咪即系话今次头先你同我哋分享嘅呢一个心声， 即系冇系咪老公就系你哋认为喺家庭 里 边 嘅 障碍 咧？呢个系咪真系真实嘅一面咧？一阵间我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讲下，好唔好啊？ 就向往神前，我见你竟已赦免，不再心痴，如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做到至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终会 日 你仲记得咩？你哋 记得， 你哋净系记得嗰一次冇做家务咯。你哋净系记得嗰一次件衫掟咗落走廊度咯。 真系， 唉，海誓山盟都敌不过一糟一箩污糟衫。 系啊，所有嘢都系累积噶，嗰箩污糟衫都系累积得嚟。 当年白雪公主啊，佢明明就觉得王子锡醒佢好浪漫，佢从来都冇要求过就系、是、等阵先。你会唔会帮我洗衫噶？ 其实咧，如果、那個、 如果要拣洗衫，就拣七个小矮人啦、 啊。一定，如果嗰个童话故仔唔系喺度完咗之后， 发生嗰啲事，我谂大家都唔会谂住结婚啊！哇，童话好浪漫爱情故事啊！ 所以你讲开咧，其实白雪公主真系一个很好嘅童话嚟嘅。佢嘅对手系七个小矮人，七个小矮人唔靓仔又唔高大，但系识做家务。七个小矮人帮你分担晒所有家庭细务，帮你开矿啊，帮你又洗衫啊，摘生果。佢简直系话俾你听，一个白雪公主就代表女人。佢結婚嘅對象應該揀 A 白馬王子靚仔可以英雄救美，不過一世人救一次，定係 B 七個小矮人其貌不揚，但係辛勤工作，幫你做家頭細務。 係，所以啲阿媽成日教啲女唔好揾，唔使揾啲咁靚。 咁你話咧應該點揀？ 我就覺得咩咧？其實啲嘢調翻轉嚟諗就 OK 㗎啦。 點樣？ 你都好明白點解咧？嗱，即係一個女士離咗婚之後咧，咁佢會唔會再結婚咧？有好多時候可能你都未必會再結婚住啦，係咪？ 即係如果係啊，因為佢哋話見過鬼怕黑啊嘛。 一嚟啦，二嚟就係、是、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對於離過婚的女人可能都有一些看法啦。但結咗結過婚的男人，離咗婚的男人其實我就淨係聽啲老人家講，你都成日都快啲娶翻個人啦咁樣。 即係睇住你， 照顧住你。 係啊， 跟住然之後仲有你細路嘅話，都睇埋你嘅細路，因為咧。你通常你咧，你會覺得一個男人你需要一個人喺你身邊，起居飲食照顧細路，話俾你聽你嘅生活要點樣安排咧。通常你都需要有另一半去幫你咯。 冇錯，呢、這個係咪先天嘅定位已經係咁嘅咧？ 都係嘅。 係啊，有時你都好搞笑。譬如如果你用頭先呢一啲劇集常用嘅對白咧，哎呀阿強，你都幾廿歲啦，揾翻個人啦。係 啊， 係啦。其實你諗下佢背後目的咧，並唔係話咩有冇遇到啱心水嘅人喺度谈恋爱？佢好似咧，嗱难听啲讲，佢同揾个看护冇分别嘅。 看护啦， 佢同揾个看护啊，揾个保姆啊，阿强揾个人睇住你啦，咁样 同你亲密啲啦。 系啦，佢冇任何话即系想揾个人咧系共度人世嗰啲咧，系照顾你嘅啫。系啊，咁调翻转咧，你就好少见劝女人咧，佢就可能系调翻转就话。你年紀都唔細啦，係啊，揾個人嫁咗佢啦，你快啲揾人嫁咗佢。 以前都會嘅，因為女人都冇咩謀生能力嘅時候， 係啊， 叫你快啲揾個人嫁，有人照顧你。而家個個都有份工或者經濟獨立啦，可以咁講，所以都有啲唔同嘅，真 係。嗱，如果你話用呢一篇貼文咧嗰個角度出發咧，有啲咩啟示咧？就係、是、我諗啲男人咧，真係都要認清楚個真面目咧，就係、是。原來對女人嚟講咧，婚後嘅生活啊、角色定位咧，佢原來睇嗰啲家頭細務咧，睇得真係好重嘅。 唔係淨係家頭細務㗎。 喂，佢呢度係講家頭細務嘅喎。 我知呢個係可能佢只不過表達其中一樣啫。 同埋我覺得好，我覺得呢篇文咧睇到好唔舒服嘅地方咧，就係佢話嗰啲咩水電煤啊，佢話原來都可以自己應付咧。 啲家私有說明書又可以自己搞。 係啦，嗱呢一個點解我覺得有啲唔舒服咧，就係佢好似係話俾你聽。以前咧呢啲就係老公要做嘅角色，呢啲係老公嘅功能嚟嘅咁樣。咁原來冇咗你都得嘅，咁即係我老公嘅作用係咩啊？幫你交水電煤啊？ 唔係，同埋整係家 私。仲要家即係水電煤啊！即係日揾個哥士的翻嚟就得嘅咯喎。搞錯啊？ 係咪真係咁咧？係啊。 翻嚟再傾啦。 我哋依家翻嚟再講過啊嚇呢一樣嘢。不过真系讲真，结婚之后，其实大家都彼此有好多改变，所以先至觉得睇嚟睇去，好似慢慢觉得有啲唔顺眼咁啫，系咪啊？点解会有咁嘅改变呢？系咪真系变咗好多，变得越嚟越差呢？之前真系乜都睇唔到。 咁翻嚟真系要讲下婚后嘅改变啊！ 系啦，刘浩龙同埋小肥有佢哋嘅悲伤之后， 离合里一堆破烂名词。成败里几好怨恨，从没法辨明。生火一笑，日和夜怎为我暂停？秋天一着走，行日缺过求呼应。遗下了一街劫难，始终未平静。忘掉了几多个回头。生若沉重，只是太洁净。在添一桌酒，过后回眸才清醒。 风之脚踏迷地也是命，披荆斩棘路途上只为了尽情，在天一着走花一辈子求高兴，让我哭崩眼泪仍是会动情，生火一笑一和夜怎为我暂停，给我多着走尽快干 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快线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咁一条龙啊短咗啲嘅啦，但系都去到拔萃小学；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观塘泳池一段多车啦，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呢一段嘅龙尾去到开源道回旋处。最后有个封路消息提提大家，就是德士古道有个管道铺设工程，去到下午的五点钟，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是禁止由葵福路往荃湾方向左转入德士古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Thanks，Thanks，Thanks，Thanks，Thanksgiving。 多谢阿哥， 多谢细佬。 如果我冇阿哥，又冇细佬咧？ 见到人就讲呢句啦。 讲乜嘢啊？ 多谢你啊，兄弟。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个个都会变晒你兄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海岛少女林默铤而走险上山采药，希望拯救瘟疫中的乡亲。为了平息海龙王的愤怒，少女献祭投奔深海，挽回渔民的生命。这个是妈祖的民间传说，嚟紧会以舞蹈形式呈现在舞台。有请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简介下今次嘅舞剧。 中国嘅古典舞咧，可以咁样讲。我谂中意中国舞嘅观众朋友啦，可以留意翻啦。咁其实可以见到好多好传统嘅舞蹈嘅呈现啦。 可唔可以推介一段特色编舞呢？ 即系几段啦，唔系一段。女子嘅嗰啲群舞系好睇嘅，即系讲紧嗰啲渔民渔村喺度，即系织紧嗰啲渔网啊。 原本是一些很劳动的场景，我们现在用了一个舞蹈的那个分析去表达，还有男仔的部分就是那些我们用了一些很异象的分析去表现那个波涛汹涌那个海浪。所以我们是讲一个妈祖，她是我们的女主角啦，其实很多场景那些海浪啊，那些渔民啊，其实都是群舞来的，因为就不是说只是一个舞蹈员在跳这样。 知道今次舞剧是想表现沿海民族文化，在舞台上呈现一些海洋空间，那会有什么道具或者服饰呢？ 我们用了一些即夸张的一些，譬如说那个船桨可以用它来跳舞，是的，原本是一些很好像一实的一些东西，但是通过道具可以展现到那件事。服饰是相对于是传统一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妈祖是其实如果讲一个年代的话，是其实讲的宋朝可以去到。 香港舞蹈团大型原创舞剧《妈祖》，12月4至6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 沙很大， 我系张敬轩。 系啦，今日同大家都讲下啦，即系啦，如果你都系结咗婚，系啦，都一段时间，有冇觉得真系咧，好似都变咗好多，同你期望唔同咧？我 系啊，不过咧嗱，都俾啲喜讯大家，又唔好夜夜下下都咁负面。因为咧，日本咧最近有个调查咧，佢就话疫情之下咧，究竟日本嘅夫妻关系系点样嘅？嗱，不过睇下你点理解个数字啦。佢就咁写嘅，佢就话咧有两成日本嘅夫妻喺疫情之下觉得关系改善咗，咁啊原因就系譬如佢话因为我哋一齐食饭嘅频率增加啦，倾谈嘅机会增加啦咁样，咁啊甚至乎有条题目我觉得几好嘅，如果可以重生啊，好似俾你拣多次，你愿唔愿意同同样嘅对象结婚？嗱呢条题目真系劲啦，三个答案，咁当然就愿意啦，唔愿意咧，同埋话好难讲，即系讲唔埋咁样。你觉得边一个比例最多 咧？不如咁啊，我哋即系听完歌翻嚟之后， 咦？你想买粒瓜子喎？ 系啦，咁啊，你睇下先至剥瓜子啦，好唔好？ 好啊，大家都可以估下，你觉得想唔想拣翻佢做你同样嘅伴侣咧？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听呢一只歌，属于 Karen 莫文蔚嘅歌，呢一只啊。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 呢首都好啊， 经典 感，经典 系啊，同埋好好听 嘅。绝歌系啊！ 头先我哋戴住，即系起码喺 headphone 一个完全密闭嘅情况之下，你直情听到好似有一个即系哀怨嘅女孩子喺你耳边诉说紧同呢一个男人即系貌合神离嘅故事，系啊！但系我觉得咁样，佢又唔系话要分手。佢淨係默默咁樣表達出就係我哋喺埋一齊，但我知道佢唔愛我，但似乎佢哋係會繼續生活。 哇！這個可能才是一個現實最大的悲傷， 即是還不斷在忍受， 不 肯離開。 所以為什麼說不要張開雙眼太清楚，他看透了他的心啊，真的。 但這首歌都是1997年的時候，是的，沒錯， 即是經典了，已經是97年的了，已經是 97年的了，莫文蔚的歌曲來的，他不愛我，來自他的這張唱片叫 To Be 做自己。 OK， 那我作曲的就是陳小霞，填詞的就是楊立德的。剛才你說那些的歌詞裡面的心情呢，其實是真的來自楊立德他自己親身的個人感受、因為他說他自己呢經常都是失戀，他堪稱自己做一個失戀高手， 失戀王、啊、 是啊，失戀王一生都不似失戀、 啊、 就是一路在失戀，但是他我覺得 都很多姿多彩、啊、證明， 但我覺得是這樣，是你知道、即我們說要化悲憤為力量、當你失戀的時候你一定會很不開心、那你要怎樣將這種力量去表現出來呢？ 識第二個， 這個是其中一個行動的力量， 那他就填詞咯， 就是了，他就將他每一次這種的感受將它變成歌詞、那他說、有些人就會覺得、哇，好像這些壞事不應該被人知道、但是他說既然都失戀了，為什麼不將歌詞記錄下來來到賺錢呢？ 即是心底的創傷， 是啊、 okay、 那就更好。那他其實即是對，沒錯，他說這首歌其實就是想傳達什麼訊息呢，就是我願意，我勇敢，我選擇去，我一點都不覺得沒面子的想法、那他就將他自己活生生將他自己的感情的挫敗的感受一一寫出來，希望大家遇到這些感情挫敗的時候千萬不要不出聲，一定要將他讲出嚟，引发到大家的共鸣。咁、听嘅时候咧，就觉得好似有啲支持嘅力量咁。 哦，但如果呢一只歌咧，系佢嘅即系心声咧，佢系男人嚟噶嘛，系嘛？ 系啊。 咁佢呢位男士其实都几细腻嘅，因为莫文蔚呢一只歌嘅歌词里边嗰啲话啊，拖住手嘅时候又觉得唔够太冷清啊，拥抱又唔够靠近啊，说话嘅时候唔认真，同埋我看透了他的心，仲有别人逗留嘅背影，我觉得呢句真系好靓啊！即系呢句喺个文字上面咧，睇穿咗个心，同埋你见到仲有一个背影。我同埋我中意佢用逗留啦，佢又唔系话佢霸占咗，但佢留喺度，佢可能只系占据住其中一忽仔，但系佢始终就系存在嘅。 我听到你咁解咧，个心好酸啊！ 系啊，嗱、你谂下，佢唔系居留，又唔系即系霸占，只系占咗少少一角。但喺爱情世界里边，你占据少少，其实就等于失去全部噶啦嘛。一个男人其实佢呢个心情，我觉得都系好敏锐咯。 啱啊，佢真系好敏锐啊！所以连写曲嗰、那个朋友啦， 陈小霞， 佢自己都话呢一只歌咧系一首咧好悲伤，但系又好勇敢去表达嘅歌词。佢话悲伤可以有好多种嘅，但系好似呢一首歌咁血淋淋咁直接咧，都系佢即第一次感受到咯。因为咧佢写呢只歌嘅时候，是先有詞，跟住然之後咧就慢慢先填翻啲歌曲落去嘅。 係啊， 咁啊，所以佢話呢個合作佢哋大家都慣咗，有陣時佢話你一句我一句咁樣嘅，都幾得意嘅。所以 同埋咧呢只歌，如果你同以往你聽好多呢一啲即係話佢唔愛我嗰啲歌咁樣咧相比，即係好多呢啲主題噶嘛。我中意佢咧，無論係曲咧同埋歌詞咧，佢都唔係嗰啲咧哭訴啊。 係。 但係呢個最悲哀咪就係話我知㗎啦，佢唔夠愛我。系啦，但系佢仍然系赢走了我的心。 系啊， 我呢个咪就系好多男欢女爱里边嗰种无奈啊，真系。 嗰种观察啊，好细腻啊，嗬。咁但系嗱，我哋听呢只歌，就觉得哇，即系不断喺度赞啦，好似好犀利啦。但系话咧，原来写完呢只歌之后咧， 做咩事啊？ 唱片公司退翻去。 系啊。 跟住然之后咧，阿陈小霞嬲得就系，喂，我觉得冇嘢可以改啦。 真系冇嘢改喎呢只歌。 于是乎将呢一只歌收埋喺柜桶底。 跟住咧。 隔了四年之后、直至莫文蔚出现，他就唱了这 首 歌。 哦，原来是这样。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爱情一样的。很多时候你遇不到、喜欢你的那个人揀不到。不是你有问题、可能你四年来你都失恋拍不到拖。去到四年后你遇到一个对的人，那个人叫莫文蔚。咁佢就帮你完成咗呢一段姻缘。喂，我觉得呢个真係啱，你解唔到㗎。呢啲歌曲或者爱情嘅嘢呢，等我四年前冇人要我㗎。咁边个知呀？ 所以呢又咁啱得咁巧啦，呢一隻歌推出嘅时候呢，又阿莫文蔚又有一段绯闻啦，係呀，同阿冯德伦。咁究竟嗰时啲人有对号入座啦，係咪讲緊佢啦？ 係啦，因为佢又係女生嚟唱㗎嘛。 係呀，系咪关佢事呢？ 唔系，我不过我鍾意呢一种呢，俾你回味嘅错摸感觉。好多 作品呢有呢啲叫做玩外音啊，喺呢一首作品以外现实生活嘅啲纠缠呢，今日令到嗰、那个音乐呢就更加丰 富。你多咗多幻想空间，我觉得唔使解释㗎真係。 啱，咁你咪同埋你作为一种宣传㗎啦，咪当当时、 okay 啊、歌曲嘅一种宣传。 好多㗎，譬如陈奕迅嗰隻呢无人之境呢，记唔记得啊，让你只叫做冷静冷静，啲人都话㗎，嗰轮佢同阿边个阿 K 有好多绯闻喎。又系冇所谓噶，哇！搞到你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多咗几多幻想空间。 系啦，跟住代入去啊，喺度对号入座啊吓。不过呢只歌真系都帮咗好多女仔嘅，其实。 点解啊？ 将个心声表达出嚟咯。 你会唔会可以投入到啊？即系你能唔能够做到呢件事啊？见到佢个背影，佢嘅心里边有第二个人，你仲继续俾佢赢走你嘅心？ 有噶，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嗱呢啲差唔多已经去到失恋嘅边缘啦，你唔肯放手啫，基本上，你觉得佢真系好似咧代你讲出你自己嘅心情咁嘅，真系、所以点解情歌能够咁永恒就系咁解啦。 仲有一个都好似啊，因为莫文蔚咧，佢有做过周星驰有一套《西游记》啦，佢里边其中一个桥段咧就系话，莫文蔚啦，同埋朱茵都试过咧走咗入去周星驰身体里边、就揾个心。然后佢就问佢阿心阿心，其实佢里边仲有咩人喺度啊？咁样咁，当然后来个结局佢知道佢就唔中意莫文蔚啦。戏里边，我突然间发觉唔系同呢个歌词一样咯。我看透了他的心，好事定唔好事呢？ 你仲要讲头先嗰几个人物，好似吓、又有啲绯闻咁。 冇嘢噶，过咗去啦，几廿年都过去咗啦。 所以嗰种代入感都好紧要啊！他不爱我， 莫文蔚。 私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好開心啊！知道呢啲歌曲嘅故仔咧，係 啊係啊， 即係聽呢只歌嘅時候覺得哇真係好豐富啊！ 係啊，咁啊嗱，我頭先 瓜子 係啦，莫文蔚呢個他不愛我之前咧，我哋就講開就話喂嗰、那個日本。咁究竟呢即係做咗个调查。 正底下夫妻关系嘅。 夫妻关系。咁剛才就话有两成日本夫妻觉得佢哋有所改善啦咁样。但係咁两成有所改善。咁系咪即係有八成恶化咗呢？好彩又唔系。佢原来呢有七成几呢觉得冇变化。 喔、哦。 觉得恶化咗呢就 6%。是真的会有的，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对住 系啊，所以算系咁啦，即系有两成系觉得仲好咗，咁七成觉得冇变化咧，其实又叫正常啦，即系冇理由有啲咩特别嘢发生啦。 即系成日对住，起码都冇生厌啊，或者嗌交差咗啦。 我谂紧我同我老婆差唔多，因为点解咧？我同佢嗰个相处咧，我平时嗰份工又唔系真的要朝九晚五啊嘛，咁所以唔存在就话。疫情我要停工或者佢唔使做我哋就见多咗冇都差唔多。反而係两个细路冇得返學，我觉得母子关系恶劣咗，成日都要闹嗰啲仔真係好阴功。好啦，咁你话头先嗰条问题就话如果呢可以重生，你是否愿意同同样嘅对象结婚呢？哇，呢个真係紧要，真係三个答案啦，愿意不愿意同埋好难讲，先问彭晴，你点答啊？ 我梗系会啦， 愿意， 我愿意啦。 有、 我结婚时间咁短， 啊，关咩事咧？关咩事咧？即系你觉得你未睇透啊？你啊 咩啊？ 你话结婚时间短咁关咩事啊？即系你未睇透啊？未够喉定点先？ 即系仲系保持嗰种热度， 系咯， 即系而家都 咁即系点啊？如果耐咗咁点啊？ 喂，耐咗系真系唔同噶 喎。哦， 更加好嘛，因为。是不 是是不是梗 是啦，就算揀過都不是只是一世啦，肯定要多一點才行。如果要為愛加上什麼 一個期限。 一個期限一萬年啦。 你要留意喎、啊、他只是說這個愛他沒有說為這段婚姻、啊。西遊記裏面的對白他沒有說一段婚姻、啊。 改了他。 他就說四乘四呢是說願意的。 哦， 不愿意的都不少、啊、 三成几 两成、啊、 两成 好难讲的有三成五、啊 嗯、 老实讲了好难讲这个选项、 嗯、 是不是可以将它归纳成为是不愿意呢即是他起码不肯讲愿意、啊、是 是 不是 很难讲、 啊、我肯定如果我问我老婆她的答案就说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她一定会说很难讲 那你呢 我 一定愿意啦 我会用愿意的方向多一点 的 是因为很简单即是你见个鬼就知怕黑啦，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相信你跟哪个结婚呢 都是一样。我告诉你我老婆真的这样 说的。 我问过他的即是你身边都有很多人处出这么转。 是的。 我为什么你没有想过第二个不过可能他对着女儿是这样说的。但他就是讲了你刚才那有智慧的那句。 是的。 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的。 我是说见个鬼怕黑的。我冇话天牛，我冇话天后乌鸦一样， 咁系一样噶，都系黑啦。 我系话怕黑啫，我见个鬼我怕黑。你唔好屈我，我冇话啲女人系乌鸦，我系话鬼啫。我见个鬼怕黑啫，唔系因为真系好合理嘅。你用一个反例证咧，咁多我哋成日都话嗰啲明星啊，佢身边几多嗰啲即系靓女老婆嗰啲咧，佢都走出去偷食。咁即係代表咗呢 靚唔靚都冇關係。 佢所有嘢呢佢就會日久生厭㗎。佢唔係日久生情喎、 嗯。 日久生厭喎。咁你就會諗啦你今日可能好羨慕我又如果我可以同邊個女明星啊同隔離班個女同學咁、嗯、就好啦。傻啦。好快佢都會變咗你嘅例外㗎啦。 你啲說話得安慰自己啫。因為你冇做到啫嘛。 咁真㗎喎、啊。 人哋嘅人生都唔知幾豐富。 喂同埋啦你有冇你有冇信心就係會比而家更好 唔知个好难讲个， 咪有冇信心先？ 而家唔系睇结果，睇过程啊嘛，即系睇下，所以你睇下你个目的咯。 系啊， 如果你觉得喂唔系，有乜所谓啊？系咪啊？个个女人都系一样玩咗先啦， 同 个个女人都系一样，所以唔拣个， 系 就真系个判断唔同嘅。 唔系，如果俾我有得再拣咧，嗰、那个考虑咧，可能就系话你想拣一个咧，背景完全唔同嘅咯。 嗯。背景完全唔同， 即系譬如而家呢一个可能系一个香港人嚟嘅、 嗯。 如果你俾我想再拣咧，我咁我依系想试下拣外国人咯。即系我想试下，完全系可能喺第二个角度啊，或者佢系一个完全唔同阶层嘅人咧，佢系一个公主咁啊发达啦。哇！我身入后门，我可以玩一幕攻心计咁啊，咁啊值得啦。 都几好玩喎、 啊。咁啊值得有第二种唔同嘅婚姻生活。 阿嫂啊，快啲扮公主翻屋企。 哦、，sorry。 记住啦。 待梦回，在终点抱着别他远。是似画的拉扯，便做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发射一切狂放的宠爱。天梦里，从公共位置各位移，无计从诞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蚁。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首壮丽，才最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谁惊已散尽时光，惋惜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无常地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波，共建到处天塌地裂，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绝了，唯一痛迷便是要雾霾中，让消别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比属于。谁的歌？盛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九龙城区议员李谦朗今朝大约六点被警方到寓所拘捕，指涉嫌串谋诈骗、带反警传闻。李谦朗的助理在社交平台表示，警员其后到位于土瓜湾的区议员办事处搜证，期间搜出几枚手写徽春，写有反修例口号字样，警员将徽春摊开拍摄。另外，元朗区议员黄百宇今朝亦在社交平台上载片段，见到警员到他的住所搜出示搜查令，又说他可以找律师协助。警方表示，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经调查之后，今日分别在元朗、沙田和红磡区拘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6至29岁，涉嫌串谋诈骗，正被扣查。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日前说，支联会属政治颠覆性组织，涉嫌违反三条本地法例和港区国安法。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重申，支联会坚持五大纲领，坚持争取民主无罪，绝不会放弃或退缩。李卓人说，支联会30年来所做的工作一直以和平方式推行，从来没有问题。假如依家变得有问题，唔系支联会改变，而系香港改变。出年6月4日会继续举办集会，已经预订维园场地。对于田飞龙话，支联会筹办网上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系想抢夺历史话语权。李卓人话，支联会要以真相对抗谎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部分人尤其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津贴。劳工及福利局敲定细节之后，尽快公布。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系咪只有强制检测下的确诊者先可以获有关津贴，他回应话：一般在检测后确诊，而如果又有需要的人士，可获得津贴。至于系咪要审查资产，陈肇始话唔需要。日本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津康稔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与进步关系协定的前提是要遵守高水平规则。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这项协定。西津康稔出席记者会时，对各国和地区关注协定表示欢迎，强调协定的规则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严格。他在回应中国有意加入的时候表示，必须确认是否准备好遵守自由公正的规则。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今晚渐转吹东北风和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星期初气温逐步下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就是太子道西因为路陷，咁往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是封闭紧，而九龙城联合道有紧急道路工程，联合道往界限街近住耀山学校的部分慢线是封闭紧。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嘅发言及记者会直播。 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是啊，冇错，继续都是我哋两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彭程曾志豪。 使唔使问啲听众噶？如果再重新开收音机嘅话，你愿意继续揀我哋做节目吗？ 哦，希望系啦，希望系。多谢大家忍， 多谢大家 包容啊！多谢晒， 系 多谢， 都唔使忍好耐噶啦。因为仲有半个钟就完啦个节目，系咯，咁系啊嘛。 哇，都我有啲 惊咧， 惊惊嘅， 惊咧。 系啦，嗱，即系我哋俾心机做好节目啦，系啦。咁啊，最后呢半小时，当然啊，即系呢几个礼拜都带俾大家好多啲嘅 名人爱情故事。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介绍呢个，我谂大部分嘅人都有听过佢爱情故事嘅。 有啊，有啊，有。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讲关于嘅呢一个爱情故事嘅咧，就系嚟自最近都热播嘅呢套电视剧集啊，就系《皇冠The Crown》。咁啊，第四。集啦，都已经咁，所以咧就重温翻当中呢一位女主角嘅爱情故仔，讲紧嘅系边个啊？ 戴安娜王妃。 系啦，我谂大家都对于啊戴安娜王妃嘅即系爱情故仔都一定好熟悉噶啦吓，咁啊不过就即系佢离开得早啊吓，1997年8月31日嘅时候，终年36岁咧，就离开咗人世啊，真系啊。 不过可能咧，我哋即系熟悉佢嘅爱情故事咧，流传到今日咧，总系记住佢悲惨嘅结局多啲咯。即系其实佢个开头就可能你会记得啊，出咗个纪念邮票添，盛大嘅婚礼，跟住咧中间咧好似就空白咗。咁然後咧，去到好快咧，就變咗係一個即係悲傷嘅結局，就係車禍啦。佢哋兩個分開咗啦，然後就即係走埋添咁樣。咁其實中間佢有冇真係甜蜜過？幸福過 嘅咧，有冇開心過嘅咧？ 有冇開心過嘅咧？ 係佢細個時候係點嘅咧？細個時候都其實哇，都幾複雜嘅，其實都係啦。咁佢細個時候啦，咁其實就爸爸同埋媽媽啦，係啦，咁即係分開咗嘅啦。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咧，佢嘅童年生活咧唔係好開心嘅。 係 嘅，爸爸咧就話至少都係一個貴族家庭嘅長大，咁就嚇雖然就溫文爾雅，咁但係咧。原来咧就喺佢六岁嘅时候咧，即系佢嘅妈妈咧就离开咗呢段婚姻啦。戴安娜就讲翻，佢话每一次咧，其实咧都要匿喺门后边唔敢出嚟。点解咧？因为爸爸咧成日啪啪声咁样。 做咩事啊？你咁样讲好。我谂睇啲嘢喎， 刮佢阿妈， 我刮佢阿妈， 系啊，冇错，咁所以就离咗婚之后就话，原来咧佢同佢嘅兄弟姊妹啦，都跟住爸爸嘅，所以佢哋好少见到妈咪嘅，麻麻地吓。咁嗰阵时咧，即系你知啦，咁细个系嘛，喺佢哋咁细个嘅时候就离婚，咁所以咧，阿戴安娜咧好怪责自己嘅，即 系 我谂细路仔都会嘅， 好多都系噶， 系啊，系咪因为我啊，系咪因为我所以搞到你哋离婚啊？咁 样， 佢带住呢个好内疚、好内疚嘅心情，咁冇答案，咁但系咧就一早好细个时候9岁啫，就已经去寄宿学校嗰度寄宿，所以咧原来话佢当时嘅谂法咧就系系咪连爸爸都唔要我啊？咁所以咧令到佢好冇安全感，就变成咗一个好沉默嘅人。 中意同啲动物倾偈咯， 系啦， 嗰啲宠物啊，咩兔仔啊、金鱼啊，即系我而家谂翻咧《白雪公主》里边嗰个桥段咧，白雪公主咪中意同啲雀仔、松鼠倾偈嘅，即系如果你用戴安娜嚟做一个例子咧。可能是悲哀的，白雪公主冇人同佢倾偈啊 ，lonely 啊嘛， 佢就系可以同啲动物啊，可以交谈到咋，即系如果你咁样谂咧，就都几阴公嘅。咁后来就戴安娜爸爸走埋啦，17岁嘅时候咧，佢就退学啦。咁去到伦敦咧，就开始一个新嘅生活。咁嗱，嗰阵时咧，讲真，去到伦敦咧，佢都仲系一个好平凡、好平凡嘅女仔，咩事都冇嘅，直至遇到一个人咯。 遇到佢， 遇到查理斯， 查理斯 系啊， 大佢13年喎。 系啦，查理斯年纪真系都比较大好多，但系本来系正常嘅、 嗯， 即系都符合咧。我哋话即系男要年长，咁、 嗯、 女就要吓，即系后生啲，咁、 嗯、 都几好啊。咁啊话佢哋喺边度识嘅咧？原来系一个即系聚会度识。咁啊嗰阵时咧，查理斯啱啱同女朋友分咗手，仲、 哦、 要加埋咧嗱，真系阴功啦。当年佢舅公咧，亦都系一个伯爵咧、嗯，即系啲亲戚系伯爵咁，然之后皇室显赫，咁啊遇食身亡啊。咁啊，查理斯心情好差，咁咧佢就话啦，你一定好寂寞啦，你旁边需要一个人。哇，你话呢个几似我哋中国人啲对白啊？搵、 嗯、 个人嚟照顾你， 真系 系啊。咁佢讲，查理斯听到戴安娜咁样讲之后咧，忍唔住就亲吻咗佢一下。咁、 哦、 然后第二日仲邀请埋佢去佢屋企，我哋就邀请人哋去我屋企，佢就邀请人哋去白金汉宫，咁、 嗯、 都系佢屋企嚟噶，冇办法啦。咁就开始咗啦。 跟住就开始，然之后就拍拖啦。 佢哋嗱呢个咧，我真系唔知道究竟关唔关事。佢哋所谓嘅拍拖系几多次咧？13次就决定咗结婚啦。 哇，都算快啊，闪婚喎，系嘛？ 系啦，嗱，即系有阵时候你好唏嘘咧，就系你谂翻转头，最后佢哋即系不欢而散啦，仲要系搞到即系咁样一个、嗯、一个生死相隔。嗯是不是真的跟没有认识很清楚就结婚有关呢？ 唉，你知道爱情是盲目的嘛、 啊、 是不是？那时候又真的查理斯又对，即是刚才我们这样说啦，都好像对他很好啊，但是怎知道真的啦， 嗯， 临门要结婚， 是咯， 还未结婚呢，等等就突然间发现，咦，就是啦。点样话？头先你讲他不爱我嗰只歌， 系啊， 个心里边有 我看透了他的心。 原来有多个人喺度逗留喎，喺个心嗰度。 喂，嗱，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咧咁早就出现。 系啊， 我以为婚后啦， 系啊， 原来婚前的女人嚟嘅呢个 系，系啊， 即系而家都成日都俾人有阵时会攻击佢嘅卡米拉。 嗯嗯嗯， 卡米拉竟然咧一早就喺佢哋生活之中出现啦，甚至乎话佢哋两个订婚之后啊。即是查理斯和戴安娜订了婚之后、嗯、卡米拉继续寄信给他、 嗯、 然后卡米拉送给卡米、啊、不是查理斯送给卡米拉的手链、 嗯、 查理斯的袖口里面也有卡米拉送给他的一个袖口钮啦，即是其实他们互相有这么多勾连在这 里，是啊， 那我真的不明白、嗯、那娶他做什么呢、 嗯、那因为有卡米拉不是发生什么事，但是没办法 娶他做什么， 卡米拉冇话无论发生咩事都永远爱住查理斯。 查理斯讲噶， 但系查理斯就觉得要娶翻个嫩妻。 系啦，嗱，真系我完全谂唔明。 帮佢系有啲讲法系咪要即系保持咩？即系点样话提升佢个形象？有啲嗰阵时有啲咁嘅讲法嘅。 系啊，咁啊嗱，佢仲要话咧，一开始阿戴安娜咧就谂住自己可以打败呢个情敌嘅、 嗯， 即系喂婚都结咗啦。我觉得呢个好多女人都会咁谂嘅，我都同你结咗婚啦。我有名分、 嗯、 我又有身份、嗯、你乜都冇应该就赢你啦咁样。咁点知呢就变成咗一个即係好似一个悲劇咁样呢，你有名分就变成你只係得个 名 分。 咩都冇。 你有身份但你淨係得个身份、嗯、就惨啦。人哋虽然冇名冇份但係佢有份量囉。 嗯。 佢有佢嘅感情囉。 係 呀、 啊。但係嗰时查理斯又需要佢。因为呢讲法啦嗰、嗯、时讲话佢而家一个后生嘅。有一个干净嘅个情史好干净嘅，唔会有啲咩突然间啲小报又爆，哎呀，其实佢之前个前度啊，又乜乜乜乜嘅一个女仔，咁所以啱晒啦。阿戴安娜喺个生命里边就出现咗，咁啊，梗系娶佢啦。咁所以对于阿戴安娜嚟讲，佢就算即系搞咗一场，我谂大家都记得好盛大嘅婚礼吓，全球都有直播嘅时候，但系佢自己戴安娜就话啦，一切睇上去都好好。但是他说他不开心，那天是他人生里面最惨最惨的一天。 是啊，即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中间那段婚姻呢所有东西呢即都是来得这么、 嗯、 你可以说这 么破烂、啊 嗯、 因为一路看呢就说、他们两个结完婚呢生了两个之后呢威廉和这个亨利之后呢、 嗯、 他们已经没有再去行房了。整整话七年都冇再行房， 即系无性婚姻啊，无性 夫妇啊。嗱，嚟到呢一格咧，我觉得真系又要提醒各位即系夫妻咧，呢、 嗯 這个做爱并唔系话爱嘅唯一证明。 嗯、 不过如果你冇呢样嘢咧，又真系几难证明。你发觉真系好明显嘅，佢、 嗯、 唔会话我哋两个互相相爱，不过我哋决定七年都唔做咯。佢冇呢样嘢嘅，原来真系。 咁 呢样嘢原来都几 你都讲咗个原因啦。 系啊，佢生完两个就收工，咁咁都得噶。原来 咁佢正值都系一个系啦成年嘅男士，咁佢喺边度吓？ 咪、 啊、 咯， 表现咧。 系啊，咁原来就系同卡米拉咯，咁啊爱得高调，咁啊直情咧，即系如果我哋用我哋啲师奶细做嘅讲法咧，大婆戴安娜就挑战小三卡米拉，佢话我知道你同查理斯发生咩事。但你可唔可以唔好当我是蠢人啊？即系你唔好当我傻先得噶咁样。咁点知卡米拉就话你已经有你所有嘢啦，全世界男人都爱你，你仲有两个小朋友咁靓，仲要啲咩咁样？ 哇！ 哇！呢句 真系激到佢啊！ 唔系某程度佢冇讲错噶，你系受尽呢个世界万千宠爱，个个都赞美你系完美嘅化身，幸福嘅一个即系代言。咁但系得佢自己知道，佢要嘅系身边嗰个咯。 就 系 啦，样样都有， 就系冇佢， 就系冇咗佢嘅心。 系啊，但系点解佢唔可以即系克服唔到？有阵时我哋谂翻转头咧， 即系嗰啲大婆咪死都唔肯走嘅。好，我压住位死都唔走，然之后享尽荣华富贵。 系我有两个仔嗱，我净系一心一意谂住两个仔，咪跟住佢咪都自己揾咗另一个咯。 唔系嘅，当你咧即系咩都拥有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人性，你就会留意得到我有咩系冇，成日都觉得好难捉。咁、何况呢一段系一段婚姻， 系冇错冇错， 所以都产后抑郁又试过死过几次 嘅。系啊，因为有阵时候你睇翻佢中间咧，阿戴安娜会做咁多唔同嘅事，慈善啊，做好多嘢咧，即系其实喺嗰一刻里边，会唔会佢觉得佢嘅爱心可能摆喺呢啲人身上啦，仲会系好啲啦。你对住你隔篱嗰个，哇，无底深潭，走咗唔知去边， 又唔会改过系咪？ 佢又唔会改过，系啊，即系佢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度访贫问苦。咁当然佢本身有爱心啦。不过有阵时你几十年之后你谂翻，可能都系一种投射嚟嘅。系啊，即系佢哋都仲会知道我 系 对佢好啊。 系啊，不过即系究竟大家都知道，可能即系啦，后来佢哋都冇喺埋一齐啦。系啊，即系戴安娜同阿查理斯咁，跟住都有识。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亦都话佢识过第二啲男人啦。咁但係好似佢个好朋友都讲返一句喎，其实虽然佢都经历咗好多困难，又遇上咗好多唔同嘅感情，但佢心里面真係低个人。得一个人。 查理斯， 係呀，就係查理斯。 咁呢个会唔会係太过悲伤呢？ 係呀， 即係因为佢唔爱 你， 但你继续爱佢喎。我宁愿大家即係大家各自醒咗就算啦。 即係始終都有啲嘢真係放唔低啊！嗬， 係 放唔低就放唔低。 所以呢個故事，我諗唯一就同啲女同胞講咧，有時啲人唔好太勉強，應該要適當嘅放手。And they made you change your nam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I would have liked to know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Your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ever did. around your claw. Goodbye, Normandy. From the young man in the 22nd row, who sees you as something more than sexual, more than just our Marilyn Monroe. 呢一隻歌啦嚇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 係啊，唔經唔覺都 23年 都九七後。 係啊， 真係啊。 8/31/8/31嘅過身嗰一日。 Oh no！ 有啲數字真係冇嘢啦，冇嘢啦，冇嘢啦。 誒，都係記性太好。 記性太好真係唔係幾好，真係。誒，講啲開心嘢先。我哋真係嚇。 記性太好唔係幾好，已經有押韻。 係啊，即係我哋又要逃避一下現實先啦嚇，同你講下啲動畫咧。嗱，今次就咁樣嘅。我哋咁中意睇動畫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無論佢動漫咩都好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有啲嘢現實唔會發生嘅。 哦，咁梗係啦。 你就喺裏邊咧，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啦咁樣。咁樣嗰啲唔會發生嘅咧，有兩種嘅，一種就係超現實啦，即係譬如你話嗰啲即係超能力啊，咩鬼鬼怪怪啊，咁嗰啲當然你係現實係冇噶啦。 法術啊嗰啲啊。 係啦，呢啲好明白嘅。但有另一種咧，佢其實係好貼近現實，但係你又會喺現實裏邊唔容易遇到咧。佢就俾咗你一種咧，就係、是、現實嘅驚喜咧，就喺漫畫度出現。佢會比較咧真實少少嘅。舉個例子你就知噶啦，即係譬如咧，佢日本有個網站咧，佢就做咗一個12個動漫同埋現實嘅差別。咁嗰啲差別咧，全部就唔係誇張嗰只嚟嘅，佢係講真實嘅。例如咁樣嘅，你有冇試過咧放 lunch 嘅時候，同啲同學上去學校嘅天台度，對住個鐵絲網？望住咧學校外邊好美麗嘅風景，然後就同啲女同學、男同學一齊食 lunch 啊！有冇咁樣試過啊？ 必得噶！ 冇錯，喺動畫裏邊咧係經常有呢啲橋段嘅， 哦、 即係就有啲咧男男女女咧就一放 lunch 嘅時候咧就會上個天台度食飯啦、嗯，然後就喺度講人生啊、講夢想啊、拯救世界咩都好啦。咁但係佢話喺現實裏邊邊個學校？个天台会俾你就咁上去噶， 系啊系啊， 呢个你觉得似唔似就无间道嗰阵时咯？无间道嗰阵时咧，因为系唔系都上天台咧？嗰阵时香港有好多人做过调查就话，究竟我哋嘅建筑物有几多个天棚咧？系俾你可以随时可以上到去嘅，然后发觉系唔多嘅， 系 冇错。咁呢个就系一个现实同埋动画嘅差别，系啦。但佢又唔系好夸张，即系佢唔系话个屋顶识飞咁夸张，系啦。你只不过就系话。系啦，如果有得咁样喺上面食饭咧，就好浪漫、好开心啦咁样。咁又另一个咧，都系同啲校园有关嘅题目咧。嗱，呢个真系嘅。佢话你睇好多嗰啲咧，校园嘅漫画咧，佢成日都会有就系话，各位好，我系转校嚟嘅学生。于是乎咧，一系就男主角，一系就女主角，一系就一个坏人，咩都好咧，就系、是、由转校生咧引发嘅一啲话题咧咁样。但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唔系话冇。好少， 少咗咯。 你真系好少遇到咧，有转校生咧。 咪嗰阵时嗰啲咩咯，升中七啊，系咪啊？升中六啲诶， 系啦系啦， 女校男生或者男校女生 就有阵时会有嘅。咁但系因为佢话咧，日本佢哋做出嚟嘅时候，咪咯，我完全都好少遇到咧。转校生，同埋亦都调翻转，啲转校生亦都冇为你带嚟任何惊喜。可能就吓唔系嘛，薯仔喎、啊，即系俗以前嗰啲老土讲法，哇，薯仔一个啫、啊， 都系嘅， 冇乜特别咁、啊、样，所以就冇呢件事啦。好啦，跟住第三咧，呢、這个就系我睇日本啲漫画嘅时候，好期待噶。佢里边咧有运动会啦，又或者会有一啲咧，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啲学生活动啦，或者搞嗰啲咧，就系话我哋有呢个中国节，有呢个文化节，或者有音乐节咧，咪好热闹嘅。啲學生就會喺嗰度咧，就為咗呢個籌備呢個好好嘅活動咧，大家就會即係發生好多情節啊咁樣。個現實生活裏邊，你有幾可搞個運動會之後咧，就會愛上咗個女主角啊！搞個運動會之後咧，就會發現咧，就譬如你嘅友誼增加咗咁樣咧，又好似冇喎。 又係喎。 係啊，現實係冇呢啲嘢啦咁樣。咁然後有一啲咧，譬如話佢哋校園青春動漫裏邊咧，最容易就係話